寨龙蛇混杂，声音多元，每个人都是主角。就連茶餐廳咧都有紅酒賣，個個都聽過辣飛個名噶啦。但係點樣分得出嚟辣飛咧，先至係真功夫。 嗱，我哋會請埋啲嘉賓嚟同我哋天南地北乜都噏得一餐，即係品酒嘅嘢。嗱，我只係識條件啫。 飲杯好過啦。 好，翻到嚟我哋第三节啦。喺我哋头先咧，即系多塔亮都同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唔同嘅状况咯。咁其实嗰故事未完嘅，咁点样帮佢咧？其实， 好，其实呢个你要揾一个佢啱啱要揾到一样活动啊，系对佢嚟讲系同埋赌博咁 exciting 嘅，咁刺激嘅，系好难揾嘅。 系咯， 咁呢个人咧。好笑就係啱啱喺我寫字樓咧，我就燙櫃桶，啱啱燙櫃桶就問佢乜嘢最令得你好刺激又好驚嘅，但又 有依個埋個驚嘅感覺嘅， 有埋驚嘅。 佢玩過山車， 咁佢咧就話我驚蛇啊，佢好驚蛇，忽然間咁我啱啱燙喺櫃桶，佢話嚇你有蛇喺度啊咁。咁我冇，我冇蛇喺度。 佢咁你即系烫一烫柜桶啫。 但系佢都成日以为我有条蛇喺个柜桶度，因为佢话惊蛇啊嘛。咁佢好惊我有柜桶。咁因为同佢签咗，因为我话哎呀，如果你我帮咗你之后咧，你可能会以后仲更加惊蛇嘅。 嗯。 咁要签咗啦，唔系我加啲蛇嘅惊喺佢度。咁签咗之后咧，佢自己又有心去帮自己嘅。咁佢于是咧就剪咗一个roulette 嘅。acetate 即系透明嗰啲咧，就贴咗喺个贴咗喺个电视嗰度。 系 咁，我咧就借咗喺 BBC 咧，同佢借咗一个蛇，即系讲蛇嘅各种嘢啦吓。咁啊，挤咗佢 play 个 tape。 系 点知咧喺度睇嘅时候咧，嗰啲蛇喺佢嗰啲窿嗰度咧，佢剪咗几个佢最中意嗰啲 number。 系啊， 咁佢喺度睇个 video 嘅时候，啲蛇咪就夹咗出嚟咁样。咁佢於是咧唔會見到嗰啲 number 咧，就睇到啲蛇嘅出嚟。咁於是就斷咗尾喎。 係啊， 斷咗尾。咁啊 OK 啦，咁好開心啊！ 即係你善用佢嘅 phobia。 係啊係啊，佢自己 點樣點樣去配咗落去咁樣。 咁佢自己日日睇日日練嘅，佢都係想佢都係想戒嘅。係。咁之後咧就 OK 咗咯。一年之後咧就冇事啦，話好好。有一日就打電話俾我，我話哎呀。唔知佢又 relapse 咗咧，咁點佢走嚟？佢話：哇，好正啊！佢話我琴晚咧就諗住，唉，呢個禮拜咧我就成年幾都冇賭落，係咪？我試下今個禮拜五咧出糧，我就上去賭啦，睇下試下自己可唔可以控制。佢話我想試下自己可唔可以控制，又賴。咁點知佢瞓覺嘅時候咧，禮拜四晚瞓覺咧就出曬汗，因為佢見到啲蛇。在那些 roulette table 出 來，其實他本身對蛇真的有 phobia， 真的 phobia、他其實有，不過我將他擠了下去那個 roulette 那個 number 那裡， 即原來 phobia 都不是衰得曬 咁於是佢咧就即刻第二朝就話俾佢老婆聽啦，依家係老婆啦， 已經係哦 咁樣就走嚟話，即刻要嚟多謝我，因為佢話我唔好講俾你聽，其實咁樣好啊，因為唔係咧禮拜五佢可能衰咗喎又。咁之後咧，佢就哎呀，原來我瞓覺咧就會有呢啲潛意識出咗嚟。咁以後咧就見到 roulette 都唔中意啦。咁佢同佢老婆，我哋嗰時都有勸佢哋上去行下，飲杯茶咁走嘅。如果你真係要賭咧，賭$10咯。咁佢嗰時有咁樣做嘅，但係就冇自己去賭嘅。今次以為可以控制到$10，我自己試下唔好老婆嚟啦，我自己去啦。咁點知前一晚就發呢個噩夢，咁佢就醒咗落嚟。咁後屘一路跟住佢都有傾嘅，就五年都冇去發作。 哇，太好啊， 好好啊，咁啊， 今次即系呢一集，吓呢一集咧，真系令到我哋啲 counselor 同学仔啦、朋友啦、同行啦，即系学咗一样好大嘅一个嘅方法啦。 佢要知道，不过好难揾嘅，揾一样嘢佢系惊嘅。咁有一个 仲要刺激， 系啊，又好 exciting， 即系成日有反感。佢有一个就好惊坐监嘅，咁咪用坐监咯，用个巴。用个坐监的疤，即你要问到他什么最怕的，但很多东西他怎么都不怕的，即人家杀他都不怕，因为他 都不怕死的， 不怕死的， 赌到都不怕死， 所以很难要找到这一样， 刚刚他有 phobia， 即不是 phobic 的，不过是 系惊惊惊到自己个感受同。跟去賭博的刺激感一樣的、即可能很刺激的東西， 我相信中間都有很多的技巧，就是如何將兩樣東西收拾在一起、 當然了，當然要還有timing、因為他好像覺得我剛剛開櫃桶跟那些無關的，他真的以為我 已經是有個 有了，這樣講下去那個是很成功 的做法，但用認知行為是幫到他改他的思維、即你不要以為次次都贏，如果輸了就怎樣，就是這些、不是有到未為輸输啊！呢啲吓，你可以铺铺都可以输嘅，咁你又点咧？咁、 即系吞翻正佢个 mindset，吞 翻佢个 mindset 啦，等佢知道个屋企嘅责任感系见到阿女啊，同佢一齐温书啊，仲好过妈妈去咗、去搵钱俾佢，你以为搵钱俾佢 系为佢好吓、其实阿女根本都唔、 有几个戒咗赌之后咧，佢就真系翻去帮阿女读书，咁佢自己都唔识数学嘅， 系 咁佢夜晚去读，夜晚读数学，即系自己。讀叻個底啊！咁啊，翻屋企可以幫阿女嘅數咯。咁呢啲呢啲有轉變嘅，咁冇轉變嗰啲就係口講啦，係咪？咁我哋做臨床心理咧，應該都會知道嗰個人係咪真心想改嘅。 嗯， 如果唔係真心想改，都無謂嘥時 間。其實都幫佢唔到， 幫唔到。因为他自己没有心去戒咧，就戒唔到。咁啊，戒梗系辛苦啦，好似戒毒都系辛苦噶啦。咁但系你家人亦一齐同埋一齐帮，咁就会好啲、因为家人都受苦好多嘅，家人都想佢停，但系唔知咩方法去帮佢。 家人可以点做咧？ 好多时家人咧就有三种方法，佢好多时就就佢嘅，佢话咩俾咩啦。有啲咧就就到唔可以再就啦，就闹佢啦。有另外一种系闹佢，有第三种咧就话我唔闹你，我忍你，我唔同你讲嘢。咁三种嘅方法咧。是不同时候他自己觉得有得用着的。其实呢我们多数都希望帮个家人的。因为个家人自己的精神啊心态都受伤的。 绝对是啊。 如果我们可以帮到个家人看到这些事呢、那个家人也都可以应付那个赌徒的、荒谬 的言论咯。他就不会说一是闹他一是不睬他。啊！一系帮佢还债咁样， 就佢自己都好辛苦。 佢自己如果可以有呢个支持咧，有我哋社工可以支持佢咧，可以教到佢点样去帮自己精神啊心向啊咁嘅时候，佢好咗啦，开心咗啦，咁佢就会识点样应付嗰个赌徒咯。咁佢就会劝佢或者我同你讲五分钟啊，讲完啦吓、你唔可以再同我借钱啊，你要交租啦。咁讲完呢啲就唔使闹，又唔使唔睬佢。不过话俾佢听嗱，呢啲责任感系咁嘅。咁啊讲完系咪？咁佢接唔接受就当然去翻嗰个人啦。咁有好多家庭都好惨咧，就系即系去到离婚嘅。 系、 如果佢嗰个赌徒有喺度发恶啊，家庭暴力咧，我哋都系劝个家人保护自己。 先保护自己先系 啦，系保护自己，因为嗰个赌徒可能未必有得改嘅，咁你要维护自己同你嘅细路仔嘅， 同埋可能改都要好长时间。 系啦，系啦，咁佢又要去辅导嘅，咁佢可能唔肯去嘅时候，你都要保护自己同自己嘅家人咯，你唔好希望佢改嘅，冇得希望嘅，即系佢自己立心去改。如果佢唔立心去改，你希望佢都系冇咩用，咁唔好再付出太多嘅责任。 有时咧，我听到咧，有啲嘅朋友啦，佢即使见到嗰个亲人，佢已经开始改紧啦，但系你见到佢都仲有赌嘅，有借有还，有借有还，继续落去唔停咁，即系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啦吓。咁其实可以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呢个赌家人可以做啲乜咧？因为往往呢啲嘅朋友佢哋都系冇够冇嘢好做噶，咁有咩援助上边啦？又或者是可以怎样去做呢？ 咁我想沟通是第一啦。如果你家庭有沟通呢，或者可以在他不到的时候，即大家一起吃餐好的傾下、大家有关心啊。到他 到的时候，我就不要那么好心煲定汤给他喝的了。即是不要给他喝了。但是他乖的时候就可以， 要给他有负面的感觉的。 是的，他要知道是他做的行为是未必我们赞同的。唔使闹嘅，但我哋可以话俾听，我唔系几赞同呢啲咁嘅行为。你翻到嚟嘅时候就好开心啦，个个同你一齐开心，就唔好讲翻旧事，又唔好讲你又教训佢嗱几好啊，咁你唔好赌啦，咁唔好讲呢啲嘢嘅。 直头唔好讲， 即系唔提，因为大家一齐开心嘅时候就开心，唔好讲翻嗰啲嘢。到佢唔开心做嗰啲唔好嘅嘢，我哋就唔同佢讲噶啦。 其实会唔会 由於對方聽落去，其實你都好似一個責備或者揞耳嘅感覺。係 啊，咁我咁乖翻嚟同你哋食飯，唔去賭咯，你又喺度吟沉我，話我又唔好咁啦。以前又咁，即係講翻我啲嘢出嚟，好似鬧緊我咁，數緊我咁。咁佢就唔安樂啦嘛，唔安樂，咁佢又唔肯戒噶咯喎。但如果佢戒咗嘅時候，我哋讚賞佢啊，幫佢啊，一齊開心啊，咁佢亦都覺得好啊呢。系嘛？呢、這个即系人之常情嘅。 系你认同 咁 啊？ 亦都系我哋 叫 家人开始就唔系俾佢揸钱咯。即系你一出粮几多钱系交租啊、交电费啊、交学费啊，咁佢变咗得好少。但得好少都唔系话，如果去到佢都有办法嘅。 系 有一个咧好成功喎、哦，咁佢个老婆净系诶俾40蚊佢嘅啫。 哇！ 咁啊以为 都冇咩钱使啦，系咪？ 够翻工同埋食饭。原来点知佢搵外快啊！他做那 些 電子那些東西，他找到外快，那些外快他就不出聲，那些外快就用來賭，我以為是好，後來他來的時候大家拿到這個出來說，叫他的家人來說，那之後就即比較誠實一點的時候呢，就沒什麼洞罅他可以走到。 OK， 咁其實而家喺香港嚟講咧，有啲乜嘢嘅支援㗎？對呢啲嘅 咁我好彩咧，2000年，因為我有好多賭博研究嘅經驗喺英國幾十年啦。咁我嚟到香港咧，好彩你就香港嘅機構同埋政府咧，有同我一齊傾嘅。咁結果咧，佢而家就係成立咗呢個平和基金，每年咧係有成2000多萬嘅。咁係愛嚟幫香港，咁於是佢咧由2004年開始就設辦咗兩個機構嘅，喺香港嘅戒賭機構，咁後屘咧就成為4個機構，依家有4個機構喺香港咧係可以俾賭徒同埋賭徒嘅家人上去求助，係免費嘅。咁你哋要睇你就睇香港嘅網址咧，就會知道邊幾間地方啦，咁佢哋有政府嘅支援嘅，咁佢哋可以去支援嗰啲行政啦吓。但系賭徒有啲人上去同人哋借錢嘅，但系就呢啲機構唔係同你還債， 上去借錢啊， 即係你幫我還債啊嘛， 你幫 我， 你幫我就要幫我還債。 咁其實啲機構唔係幫你還債嘅，係你有心戒到你先至上去求助，咁佢會幫你幫你係強啲自信啦。可以去引到戒到，因为佢个礼拜会见到你个赌徒噶嘛。咁你有个人好似交功课咁，你都唔好意思啦吓。个个礼拜讲大话系咪？咁又可以辅助佢家人嘅，家人有5個方法可以帮助家人嘅健康、精神健康。咁帮到佢，佢又可以帮嗰啲赌徒嘅。有香港亦都有一间系叫做功福。他们好像没有拿政府支援，但是有人捐款给他们，他们也很成功的。他们帮很多那些职业人，因为有职业的，他们都那些间中夜晚走去赌博的，也都是可以一个问题的。香港有很多这些支援的，那些人可能不知道，应该上网看看，香港政府都是用这个基金，平和基金，是去资助这些希望可以 帮到他们， 帮到那些赌徒，即是戒赌，因为你 5% 都多的， 很多的，是啊， 是啊， 咁如果在香港来讲30多万的， 澳洲那时是最多，2000年的时候澳洲是最麻烦， 是， 那他们现在就做到澳洲不是全世界最高的赌徒，反为香港都是在高上的。 哦，即算多的。 算多的，香港算多的。现在美国就开始多了，因为他忽然间出了个例是松晒了嘛。每个省旧时就只是去拉斯维加斯先赌的。现在就每个省每个郡都可以开赌场。 哇。 于是美国现在他的 percentage 是高一点的。 是。 即 每個人又也都大了， 每個省份不同， 是 的，是的，但是香港在東南亞香港新加坡都是高的，所以其實呢我們就很擔心下一代，你已經是上了癮幾十歲那都是慘的了，但是現在有些十幾二十幾歲那些開始賭波呢，就亦都是走回你走錯那條路了，希望父母就不要贊同他们一起赌博，可以看咯，可以玩咯，但是不可以即是 去 落住咯， 落住 因为很容易的，又 睇波又刺，唔系睇波又已经刺激咯，已经好开心咯，再加啲钱落去咪仲刺激咯。咁但系你都知道，唔系净系一场波噶嘛，全世界咁多，依家上网咁多，你谂下你每一场输$100啊，你都唔掂，一晚都唔掂嘅。咁所以希望家长可以或者系学校提醒一下啲学生啊，即系赌博系唔会赚到钱嘅，啊即系又伤咗成世嘅。咁呢啲教育水准应该提高啲，啊即系同吸毒啊、饮酗酒呢啲都系一样同样嘅。 即系其实个祸害都系咁细开细嘅长久，即系只不过譬如我哋成日见到吸毒啊、酗酒呢啲，佢因为伤埋个身体健康，好似大件事啲。但系相对嚟讲咧，你赌博你输嘅系你整个人生添。 其实初时啲人就好惊，系话上网喺度玩呢个 game 都伤噶啦，系咪？个个知道啦，唔做功课啲。但系如果加上喺个上网嗰度赌埋咧。同埋上網嗰度攞埋呢個性侵犯、性遊戲咧，咁啊更加又賭又 識啊， 咁你嘅時候咧、 啊， 你就仲難啲咯。 嗯， 咁所以好多時下一代係難嘅，教亦都難嘅。 係啊， 咁啊父母又希望自己可以做以身作則咯。都難嘅。如果我哋要賭啊，要打麻雀啊，咁或者要。好嚴重的賭博啊，即最好是控制一下，或者不要俾啲細路仔見到咁多。 好啊。另外咧，我想問咧，即係喺以你知道外國的狀況嚟講咧，佢哋嘅配套咧係咪即係有佢哋會係俾啲乜嘢嘅服務啊？你覺得係都幾唔錯，可以有啲參考咁 嘅。嗱喺英國咧係好成功嘅，初初 Game Care 喺倫敦嘅啫，淨係現在每一個埠都有一個細嘅 Game Care， 佢哋冇幾多錢津貼佢哋嘅，但係好多有心嘅人士咧就會可以攞到一個地方咧，咁啊可以咧就啲人可以上嚟，咁佢上嚟就歡迎大家喺度傾嘅，咁啊可以幫佢哋，有好多就用網嘅網上嘅 網上傾偈， 網上傾偈，同埋依家細路。即係青少年咧，亦都有個 forum， 喺每一個埠裏邊咧，都可以有自己嘅 forum。咁嗰啲細路可以上去論壇咯，喺度講啦。 網上嘅論壇。 幫呢啲人嘅時候，嗰、那個幫助呢啲賭徒嘅社工啦，或者有啲曾經路過嘅賭徒啦，有啲係好多係義務嘅，都係做到嘅。咁你總之係有，如果我想。呢一分鐘想介到，我忽然間揾到一個人，係義務可以同我傾嘅，咁已經係第一步啦。但好多時我想咧就揾唔到人嘅，咁到我聽日就唔想噶啦，聽日去咗翻去舊時嗰度，諗嗰啲賭博嗰啲叻嘢啊，賭博嗰啲成日都係諗賭博嗰啲贏過錢嗰啲叻嘢，個腦淨係諗到。叻嗰啲嘅，到佢喺度擔心冇債還嗰時候，佢就去到憂鬱啦，就去自殺嗰時候，所以個思維係一係就贏錢，一係就死啦咁。 哦， 咁係唔係幾好嘅？兩樣都唔係幾好。咁啊，教到佢係正正常，咁佢有人傾就得啦。 我想問咧，頭先提到啦嚇，賭博呢一樣嘢啦，去到問題賭徒啦，其實都算係 addiction 啦嘅成癮嘅一種啦。咁其實對於呢一樣嘢嚟講，藥物有冇幫助，定係用心理治療會係更加好嘅方法？ 咁藥物咧，我同幾個 psychiatrist 係世界上聞名嘅 DSM-5 出嗰個精神科醫生傾過嘅。咁佢哋都覺得有一兩種藥，但係嗰種藥咧就唔係幫佢停止賭博個癮嘅，係幫佢賭博而憂鬱嘅時候，幫佢停止個憂鬱。 哦， 咁佢停止咗忧郁， 咁反而仲 唔系佢停止忧郁，佢咪可以睇到另外一边啊？我咪听你去辅导咯。佢停止咗忧郁，咪去听辅导咯。 哦， 如果佢有忧郁，佢唔会听辅导噶，佢觉得我还唔到钱，好惨。 系啊，系啊，系 啊。但系呢啲药唔系停止咗嗰个瘾啊，系冇呢个咁嘅事。暂时未有呢种药可以停止个瘾，如果有咪。系人都可以食呢啲药啦， 系啊，系啊， 停咗个瘾。 因为有时啲人可能会对药物唔熟悉啊。他们就以为看完医生之后喂吃了药我就会没了。是不是正等于很多人都会觉得吃完药我就会没了个抑郁症了。即是会是这样医好返晒。当然两样东西现在我们讲这个是赌博这个瘾上面。即是都 等聽眾啦，係大家亦都可以知道清楚多啲咧。其實藥物咧係幫到佢嘅，但係只不過係幫咗佢抑鬱上邊嘅東西咯，令到佢可以行出嗰步去改變佢嘅生命咯，而唔係並唔係話針對翻佢整個嘅幫佢嘅規劃啊，幫佢點樣去脱離呢一個嘅掣肘啊，個脱離個癮啊，就完全唔同嘅嘢。 暫時未有咯，暫時未有，所以變咗咧，佢個心態開心咗啦，即係唔係咁憂鬱嘅時候，佢會開始聽人哋嘅勸告咯，接受幫助咯。咁喺幫助賭徒嗰啲心態係用好多認知行為咯，睇到自己諗個錯嘢點樣改啦。咁。世界上好多文獻都話俾你聽，認知行為咧係暫時係仲係可以幫到65% 嘅賭徒， 算好多喎， 好多，但係要佢去啦嘛，佢唔去又唔得啦。嗰個人要去肯去啦，同埋我哋學幫佢嘅時候，我哋要即係有啲經驗咯，先可以幫到佢嘅。咁有六成几是成功 的，算好多，系好啊！咁嚟到我哋最尾一节咧，咁啊 ，Doctor 梁有咩好书介绍俾大家咧？ 呢个旧噶， 好睇啊！呢本书我之前有睇过， 第一本中文书喺香港出嘅， 就系、是、赌博啦， 前因后果与处理方法啦。 系， 因为嗰时我嚟香港2003年嘅时候咧，觉得香港好多人都要認識一下怎樣幫助賭徒，因為我在英國都做了30年的幫賭徒和精神病 的患者，所以對賭博是有深刻研究的。我也都曾經是世界上International Panel 是幫，所以我變成在英國、加拿大、澳洲呢都是有講過文獻，有新加坡也都有幫過他們看下賭博的問題咯。 即在世界各地，其實Doctor Leung是一個即絕對是國際知名即賭博的即專家研究。 開心是帶到嚟香港的成就。香港現在很多機構都有做，好似話四個機構啦，5個啦，自己都有盡量幫到呢些賭徒。但始終都是個賭徒自己要肯切心去放棄咁樣。 另外就是Doctor Leung之前我都知道你出嗰啲嘅 questionnaire 啦。 係係係。嚇，有係覺得係我嚟做 嗰陣時係幾時？ 係2005咯。 2005年好早期 嘅。好早嘅，係出咗係幫嗰啲人我哋係做 research 嘅，就知道嗰個人可唔可以預早看到他是不是第日會變成很嚴重的賭徒。 怎樣去看這件事呢？即其實很難看的，他譬如說是一個人，他現在賭錢，他覺得他表面上沒問題的，他也都是未開始去借錢的，即其實你那時候你是 跟他第一呢，就跟他個年歲先，他第一次賭博的年歲，即越早賭的時候個機會越高的成為賭徒，問題賭徒。第二是看他的思維的attitude， 看他的 attitude 對於錢啊，對於成功啊，對於賭博是有什麼關聯的。第三呢，就是看他的思維，錯誤的思維，他為什麼這麼有恆心去賭呢？為什麼這麼有動力去賭呢？然後再看他的健康，即係有冇唔瞓得啊？掛住諗住賭博，食又唔得啊，行又唔得，咁樣咯。 哦，即係其實喺 大嘅框框嗰度可以睇到佢嘅將來係點樣。 哦，即係其實喺嗰啲嘅範疇入邊咧，喺佢真真正正出現問題之前啦嚇，其實佢已經有啲症狀啦。咁就係譬如話，佢成日都諗住，成日都諗住嘅，好似。 迷咗魂， 好谂做女朋友咁样嘅，但系佢嗰个唔系女人，但系佢个系赌 钱嘅。好笑嘅，我有一个好似嘅，有一个太太嚟话，即系讲到佢先生嗱，好静静地行出去讲电话啦，又收埋晒啲 系啊， 咁讲到好似佢有外遇嘅，好似嘅嗰啲行为，又呃啊，又话又唔嚟得食饭，又点点点啊，咁样又唔会出席家人嗰啲宴会嘅，好忙嘅。结果我就看到他之后，他不是有女人的，其实是一个隐藏很深刻的赌博问题。 都会的，是吗？其实这些 一样的，他不会跟家里说的嘛。 佢话诶，我唔嚟得，你今晚诶、哎、约咗你食饭，哎呀唔嚟得，我有哦有紧要事行咗去，又静静啲讲电话落住啊嘛，又行咗上天台讲，唔会喺你面前落住啊， 唔喺你面前俾你知道，咁啊所以咧就 同埋好多时落住系喺外国嘅，你夜晚人哋日头啊嘛，系咪 啊？ 咁佢夜晚半夜三更就走咗出去讲。 即系其实佢要赌钱咧，唔一定要喺香港赌添嘅， 系啊， 即系佢可以喺任何地方赌，上网赌又得， 好多 唔同嘅方法都赌得嘅。咁所以其实中间咧真系要去甚至乎如果你身边有人怀疑啊吓，佢可能担心佢会唔会成为一个问题赌，因为成为问题赌徒嘅时候，就成家人都受晒伤噶啦吓，即系佢借钱借错仔， 希望早可以帮佢停止。 系啊，所以其实系好重要咧，我哋所讲个 prevention 吓，即系嗰个防预防啊。是我会见到那个前瞻性是非常重要，即是很多时候往往都是的，甚至乎 我感觉上很多问题的，香港也好，即是不同层面 的心理问题都好，是出了事先处理， 是的，是的，应该是预早预防， 是的，为什么不是预防了它呢？ 不可以教育下一代咯。 Exactly， 还有 如果不是就越整越多， 是的，相对来说我觉得香港的教育都不足的，即对于青少年来讲，即是在学校所接受 的教育对赌钱，因为始终 你六合彩大家都觉得很吸引，是不是？虽然六合彩不是什么东西，你不会输到倾家荡产，但是你会相连的嘛，你做其他的 都 可以输很多，即都有见过的。 见过，如果次次落注都不会少过一千元，一个礼拜有三次，是不 是？ 是已经三千元了一个礼拜。 我想每次买一千元、 啊、 六合彩、啊。 是啊，即嗰日已經係有啲仲多過嘅，不過即係一千蚊已經好多噶啦嘛，應該二十蚊係咪？ 應該係十蚊、二十蚊咯，最平十蚊。 我見過啦，我自己親。咁佢咧就一個禮拜三次咯，咁一個月就係三千乘四啊，萬二蚊噶咯。 哇！六合彩佢都可以買萬幾蚊， 可以買個個月可以買咁多噶。可能佢仲要第二度買多啲第二啲嘅，係咪？咁你唔知嘅，所以變咗都唔好輕視。因为其实赌博是给我们一个很刺激的活动， 尤其是赢赌的时候、 啊、赢输他都很好，输的时候他就想着下一铺了、快点快点再下、再下注了、他不要想他了，要下注下铺赢这样、赢了他又不懂收手，因为他觉得赢了、还有机会赢第二铺、又铺下去的、所以赢与输都是问题的、最好就是一路输，成日都输就不会去的了，但機會就係難啲。 咁大家咧，即係強烈建議你大家翻去睇，因為頭先我都快立咗一次本書，我有睇過嘅，即係重温翻。咁其實入邊都仲係好 update 嘅啲 information。即係對於，因為始終呢一個係一個 overall 嘅一個嘅心理嘅狀況啦。咁而入邊咧，其實好詳細咁樣去講到係唔同嘅賭徒嘅類型啦，即係頭先阿多特亮所講嗰四類啦，跟住就係佢。对这个人的影响啊、等等啦，而好重点呢，我觉得好靓嘅个位置就係呢，佢会好详细咁讲到赌博嘅原因，令到大家譬如你身边係有真係觉得佢有赌钱而开始造成一啲嘅行为啊，或者係关系问题嘅朋友呢，绝对可以睇啦。咁而问题赌徒係点样嘅一回事啦，同埋对家人啦嗰、个影响啦，家人可以做啲乜啦，處理方法啦，同埋咧，好少嘅，我覺得唔多 information， 唔多書籍，尤其是中文書會提到就係青少年賭博問題啦。嚇，其實呢一個Dr. Lang亦都係多次提到咧，真係由細做起嚇，尤其是而家我哋咁普遍、咁普及賭波、賭馬，玩 pair 牌、麻雀仔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種下嘅一啲嘅根嚟嘅嚇。咁而對於小朋友嚟講，其實對佢哋嘅影響係。可以是非常非常之深远这个层面，当然也都有一些处理他们问题的方法和怎样去应付的，所以就我会在 Facebook 上面就会是放这本书的 information 出来，样就我今天非常之多谢 Dr. Lang， 就是一个国际级大师跟大家去分享这么他这么多年的经验和是一些这么深层次 的一啲嘅研究啦、睇法啦，同埋一啲處理方法，咁多嘅 story 俾我哋，咁就即係無論對一般群眾嚟講，對專業嘅同行朋友嚟講咧，我覺得都係今日獲益良多啊！咁亦都為我咧呢一季最尾一集咧，就成為一個嚇美好嘅一個結局嘅，係嘛？咁我哋好多謝 Doctor Lang 啦，嚟到呢一度啦，咁啊佢下個禮拜咧又飛啦，就 多謝你，多謝你請我嚟。 係啊，咁我個相信今日都大家非常之開心嘅，希望好啦，咁我哋今季咧第五季嘅练心术咧，今日就最后一集啦。咁啊，希望我都未知几时翻嚟吓。咁啊，中间如果有节目啱做咧，我谂我都会做一两集。咁但系我都呢段时间会俾自己一个比较长少少嘅时间休息啦。咁啊，大家依然可以继续喺 Facebook 啊，或者喺任何地方留言，或者有啱嘅题材啊，依然喺 Facebook 度可以揾得到我嘅。咁就。我都會留一啲嘅聯絡方法啦，咁啊，睇下幾時就希望可以盡快休養完之後就翻嚟再見大家啦，咁啊嚟到呢度先，咁啊我哋之後再見，拜拜。拜 拜。究竟乜嘢係潛意識？人有冇靈魂噶？社會上咁多奇形怪狀嘅狀況，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換交、夢境，係咪有得解釋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系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喺城寨练心术入边话俾你哋知道。